你的衬衫归你，我的吉他归我，有些却不可带走。你梦离场太远了，完全像只虚乌有。当一个新移民切断上半生，找一个新祖国继续做人，每晚每一早归家却人没想到。护照要改换新的人，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，当天气改变世道，人生再温馨都感觉自卑幽禁，至发现城墙外面旷野那天空不算暗。肯一到底离场出走，谁料我爱你爱到最美都不可永久，尽最大努力可以忍我都忍够，真不想家里有道阔大裂口，自谁否列出深海与山丘，切一半山给你，切一半海给我，有些爱无人接受，情来到这里，回头是一双手求。当一个新移民切断上半生，找一个新祖国继续做人，回望每一早归家脚印，没想到护照要改换新的人，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，当天气改变世道，人生再温馨都感觉自卑幽禁，自发现成像外面旷野那天空不算暗，只愿流落远方找一块地可亲吻，也好过圆梦到留在绝情地方等，旧风景过分要深究，伤痛变形不忍走，我不要等到走往生，还在讲当日为何不做，当日为何无力勇敢。再生开一块荒土盼黎明时分，年月已偷走黑发鬓，奈何凡事决定要分，你已与我不相衬，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，怎知道心爱每日为悲困，我清楚走出去前尘多暗，却更是明明现在爱你也不可走太近， 时代经不起等待，总在期盼最美的意外，我曾自己变态，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。